就是清净。 纯观就是它是干观者，就是没有禅定的，没有。 哦，这个啊，就是那个Vipassana 呀，那个什么的呀，那个。 就是慧解脱阿罗汉，谛解脱阿罗汉是吧？ 在一切是谛论。一切是谛论，依照我的知识，没有直接讲那些问题。我不记得什么部分有讲这个，就是依照苏西玛苏达，只有苏西玛苏达是讲，这个道理，不过一切是谛论。依照我的知识，可能我错了，我有研究看几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不过没有影响，没有这种好像很难找到这种分别。不过那些清净道论所有其他的分别和那个。智慧解脱跟那个量解脱啊，依照八解脱等等，都有那些都有，不过没有直接提到那个你所讲的有纯pure vipassana， 这个没有，还是我的印象是这样，要参考。我还反正不会记得这种 分别 说明，他们反正新问题没有，接着新问题也没有，如果有那就最后面的部分可能。 那请问一下，就是像前几天早上讲完这个九住心，知道味道地定，对不对？九住心完是它还不一定会入禅定嘛，就可以开始修观嘛，是这样子吗？这一些实际上是只要到味道地定就可以开始修观，就可以成就声闻地和菩萨地这两种都可以。 那还是过程有不一样，因为思维有不一样，所以讲那个是善根的过程，菩萨跟声闻还是不一样，声闻为。声闻它不需要那个自信，不是什么果实，为差别靠自信不是什么果实，为菩萨是果实，所以一定要了解阿赖耶，这那些分别都是从阿赖耶来。所以转移又不一样， 转移 菩萨跟罗汉转移又不一样， 嗯， 因为菩萨思维那些讯息就是来思维所有的分别都是假的，他们存在在世俗地生理地，所有的分别都是假的。那个声闻地没有这个，那些自信还是有，靠自信的分别还是有，阿拉耶种子还是有，不过。声闻没有修， 那个边际跟依他气跟的分别，没有，只有实数地跟生意地。这个是菩萨地的处真实意，就是在菩萨地才能够找到，声闻地找不到真实意。所以所有的自信都是所有的差别是非安离，实现地也是非安离的，为声闻是安离的，实现菩萨非安离的。 非安离是说不固定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还是 差别？差别本来因为阿拉耶是什么方便了解法空，在法空里面所有的分别，都是实数地。 哦， 很简单，都是实数地，连五蕴，十八界都是实数地，都是概念。如果没有那些概念，你不会修，不过是概念而已。佛连阿含经是说明究竟法，就是全部要放下。无因也就是方便分别，方便就是实数地。那这是无二法，声闻依照一切实体论还是有二法，所以一切实体论是分别声闻的涅槃跟菩萨的涅槃，声闻的涅槃还不是究竟法，中观没有这个道理，只是作用不一样。OK， 现在还有线上的问题，请问长老，瑜伽师地论细致的讲解了止观的每一步和境界，对于在家中没有师父随时指导，应该怎么修习？因为理论和实践经常会有差异，会不会修偏？对于在家中是否有简单的一些实修方法？感恩长老。 那一切实地论，你可以学好多年。当然呢，现在的人很忙，他们没有时间。在中国这个唯识的传统现在不见，只剩下在日本，因为学唯识需要很多条件，需要读很多书，需要很长的修行，需要用功很长的时间，而且需要学读书也很长的时间，要背诵很多东西。以前的达德他们有这样学，不过后来唐朝以后中国越来越乱，一直在打仗，那些理想的条件就不见。在西藏，因为西藏有隔离，那个 蒙古跟蒙州他们有保护那些喇嘛，鼓励他们彻底的学，所以他们能够保留这个学问跟修行的法门比较好。中国就是一直在乱里面，还是明朝他们没有特别支持佛教，然后清朝支持藏传佛教，那些条件就很难。所以为师学为师需要那些条件，读书多，修行多。虽然为师已经不见为一白，所有的大德他们都有学为师，所以还是看穿佛教的最重要的部分。现在的大德也就继续讲为师，看穿佛教的德书是其实所有的重要的白都是讲为师。不过做这个为师很简单，好像禅宗净土也是靠为师，不过做很简单。所以没有像在西藏那些很微细的分析批评为师，为什么为师是不是最高的，为什么那个什么中观最高的也成菩萨还是别的，那这个汉传佛教没有。也不一定需要，不过是从学问的角度来看也是很重要。不是说你没有这个背景不能够开悟，可以开悟，不过你开始说明就是靠道理，那个道理研究还是藏传佛教有保留最好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请问长老，打坐时手会不自主的抖动，如何对待？ 打坐如 手会不自主的抖动。 那这个所有的真相都有因缘，所以一定要研究这个因缘，一定是因为身体里面有什么压力，神经反应，因为肌肉骨头有歪，那这个要研究。所以最好我受过伤，我很有经验，最好就是修气功还是武术功夫，一切就渐渐我们可以了解，用自己的经验哪里有障碍，我们了解障碍才能够处理，如果不了解障碍没有办法处理。身体有障碍，我们没有金刚身体，心也有障碍，第一 修行的结果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障碍，先看到很粗，渐渐如果多多练习呢，可以看到越来越微细。大修行人，只有大修行人能够看到微细的歪。我们小小修行人虽然有歪，我们看不到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第二举手的线上的。 OK， 啊，师傅您好，那个我问一个很笨的问题啊，就是师傅前两天在开示的时候都提到，正念很重要，然后而且就是要从最好从 Anapana 的这个基础上面来开始修习。那可是像要是有一些学生像我这样就比较不用功的，然后又都好像Anapana 就都很难上手，就是好像都关的不明显，因为我的这个习惯的那个散乱心就变成惯性了，然后这个昏沉啊等等的这些各种的五盖的障碍，那然后就会比较没有效果，然后就没有效果就比较难有这个 motivation 去用功。所以可不可以请教师父说，像我这一类的这种比较不用功的学生，连基本的 Anapana 都很难都很难上手，修得上手，这样子要怎么样子开始，怎么样子能够慢慢的改善，这样子的能够 来做，请师父指导。 你可以配合跟其他的方法，不是只有阿那半年能够深入修行的过程，有很多很多方法。那如果阿那半年你没有办法有热忱深入，那你就要选择最适合的方法来能够有热忱。你能够有热忱，是所有的障碍你可以忍耐，如果没有热忱，小小障碍都忍不耐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，你觉得可以用功学习，可以用功修。这个方法彻底的学，彻底的修，一直到你能够把握这个境界。你有学一个方法就很容易学，然后有资格的老师你也参考那些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哪一个烦恼最明显，是懒惰还是什么？如果是懒惰，那多多念佛，多多念诗。如果是别的烦恼，那依照因缘，对不对？不过反正你半边不是说你只能够修一个业处，可以修别的业处。你也练，如果你对藏传佛教有兴趣，你可以配合跟咒念咒，汉传佛教也有念咒，念咒比较容易定心。我也使用这个方法，特别如果我要旅行，要在很 很热闹的地方呢，我是用粥来保护我的心的境界，这是很好的方法。如果变成习惯，那你就自然能够专注心在别的境界。所以你先吃适合的粥，然后你就这样用功一段时间。你也可以用粥来做坐 bus 坐飞机，我也是这样学，那心就能够自然安在那个中。一切是地论是说明有法咒，有意咒，有人咒，有 mantra 咒，你选择哪一个最适合。那用功半边你可以修阿那巴念，这样你配合。还是如果你觉得太懈怠，虽然你有时间你浪费，那你就修四岁观还是佛岁观。那这样心会习惯安住在一个境界，这是很重要，安住在一个境界。OK。 请问长老，修观需要保持觉知来修慧，在修到什么时候需要把觉知也修空，之后应该怎么修？ 其实觉知就是全部，你能够修觉知，那你就变成罗汉还是变成佛，不要看什么矛盾，这个都是有智慧。学佛法，佛法本来就是智慧，所以学佛法佛法不是真的宗教，佛法就是智慧，所以来学佛法，来修佛法，需要智慧。如果你是学佛法也是分别，如果你是钝根，你是靠心，你是离根，你是靠法，最好就是靠法，了解法。你了解法，你不一定需要什么宗教，因为法就是智慧。这个智慧有宗教没有宗教，有佛在没有佛在，这个智慧什么时候都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要机械的分别，要这样还是要那样，这是我们的不好习惯，不如法的习惯。智慧就是来播，来处理这个不好的习惯。现在的教育很可惜，教我们用机械的思想了解自己，了解我们的世界。只是我们的现在的文化的大的过程，怎么处理这个故事？发智慧，没有别的。我们在哭，因为无明，无明就是不了解思想，所以一定要了解思想，因为因思想我们在哭，因思想我们在乐。一切是地论讲这个道理最清楚。 OK。 下一个问题，刚刚长老说几种咒，持咒是哪几种？ 那也是靠你的意乐，那反正那个mantra 咒就是如果有好像加州有那个火灾还是水灾，那你是用 mantra， 还是如果你去巴山碰到那个 rattlesnake，你可以用 mantra 保护自己，那是很好的。不过最好就是用顺法顺意的多罗尼，好像大悲咒太长了，那么后来他们都来那么离不了自己，而且意思不是很清楚，如用梵文意思变成比较清楚。不过可以用别的种，一切是第六年是说明有的种有意思，有的种不需要意思。我自己觉得如果有意思比较有趣，所以可能用咒有意思可以让你顺你所需要的境界。不过发音你也不需要那么标准，不过了解意思还是有它的好处。在台湾我又碰到一个居士，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们有出版那些梵文咒，他碰到障碍，他是念，他很用功在修行，很多年用功在修行，碰到障碍，一些天人干扰什么，那他很多年念楞严咒，中文的楞严咒，不过没有什么意思，也效果不是很明显。他们给我讲，然后他有学那个梵文的楞严咒，他用。他能够处理他的障碍，因为发发很久。那也有他的道理，所以依照我们的需要用什么咒，你不是机械的诵，你也了解意思，他也有力量，那这种咒一定会有最大的好处。那多半藏传佛教是用金刚咒，还是亚曼达嘎咒，还是不同的那个达嘎咒、观世音菩萨咒，还是用智慧咒，加德加德波罗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波揭娑婆诃，也意思不明显。不过如果是用梵文，意思很明显，很有力量。嘎德嘎德巴嘎嘎德巴嘎桑嘎德波提娑哈，很有力量，也很有意思。这是佛陀的境界，你这样念，你就念佛陀的境界。 如果揭谛揭谛波揭谛波僧揭谛波俱是佛后，那佛陀的境界意识没有出来，那有一点模糊。当然会用，我不说没有。嘎呆嘎呆就是佛陀的境界，他虽然还在，他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到彼岸，跟一切众生在一起，这个意思很有力量。 下一个问题：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分别都要经过九星柱吗？ 你这是机械的心理。南传他们没有九星柱，他们修禅定很好，不需要九星。九星柱只是概念而已。这个概念是方便，很有用，不过是方便而已，还是要学自己学，自己知道。OK。 请问可以向长老做禅修报告？ 可能最后一天，好不好？不然，就会太多，所以先我们学，在我们想怎么理想大事。 最后一天再跟长老做禅修报告。下一个问题，长老可以解释一下种性吗？那种性对修行有影响吗？ 种性当然对修行有影响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种性，你没有出离心，你没有出离心，你无法入修行的过程。种性就是出离心，我们有说明，有中心才会有记入，有记入就有出离心，有出离心所以有出离的功德。不然现在多半人完全没有出离心，他们也以为不需要出离心，所以无离文化是把握世界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出离心要努力才能出离心能够出现，如果没有努力，那出离心不来。那出离心从哪里来的？依照佛法，一定要了解，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出离心。出离心依照佛法是从苦来的，因为我们不了解苦，所以我们没有出离心。了解苦一定会有出离心，了解苦一定会有信心，不了解苦那就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那就没有出离心，没有出离心那就不需要佛家。OK。 下一个问题，感恩长老，阿含经里没有谈到咒语是吗？咒语的力量从何而来？能否请长老再开示一下？ 不是没有，南传佛教也有 spirit。 如果你去南传佛教的国家， 我们常常送 spirit， 在什么机会都送 spirit， 为祝福，为所有的好机会，在开店还是做生意，什么都先如果是佛教的信徒有信心，所以他请出家人送 spirit， 那 spirit 是好像粥粥一样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请问长老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圣者，正德的涅槃，虽然断的烦恼不同，是一样的吗？为什么？ 那这个有不同样的理论，我们有说明哈。依照一切是理论是不一样，依照中观是一样，不过这个不是重要，这都是理论，因为涅槃是不可思议，所以第一来入修行，一切是第六是讲清楚，要避免妄想，对不可思议的事情要思维可思议的，这样才能够入修行。这个对这个理论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为修行，不过还是有很多理论在藏传佛教，我有一点经验，因为我在藏传佛教有教，在那些 学员他们一定要学四种涅槃的概念，也有它的好处，这样可以了解怎么佛法的道理有发达，为什么以为这样涅槃就是灭，好像苏特兰蒂格等等，那个一切有不跟上座差不多概念，然后又那个威慑的概念等等，不同样的概念会用，不过这跟修行没有直接的关系。 下一个问题，八世各有各的等无间缘吗？等无间缘， 等无间，你写一写。八世哦，了解。八世各有 各的等无间， 各的等无间 缘。 那当然，阿拉耶就是无常，所有的其他的意识怎么会常？阿拉耶就是说明无常，虽然无常还是有相续，为什么？因为阿拉耶，所以我们的思想很无常，虽然很无常，我们还是机械的以为它是我，这是我们的无明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种性是后天培养的，对吗？ 中性， 是乎有的有的会有很早就已经知道它有中性，因为处理性从小很明显，有的就搬到很多窟在中心会出来。 下一个问题，请问长老，欲界定和初禅进行定是同一个定，不同名字吗？ 欲界定、进行定跟 First jhana 不是进行定，进行定是条件来入 first jhana。瑜伽定可以说是进行定，这是南传佛教这样解释。北传佛教有一点不一样，不过道理是一样的。 下一个问题，请问长老，前五世、第六世、第七世也各有等无间缘吗？ 那就是东洋的问题，那当然有无常，所以有这个缘，如果没有这个缘，那就没有无常。OK， 师父陀佛，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属水指观环境，这个属水指属水指，这三个是一定要 beginner 来的话，一定要照属水指这样子来修，还是说跟其中一个相应，可以直接就先修持，比如说修持在这里，或是 那一切是地论是说明有四种方法，你可以选择哪一个方法最适合，如是一出息二，还是如是出息一，还是顺，还是逆，如那你可以依照一切是地论写。你的问题是这个， 我的问题是可不可以 skip 掉数，如果觉得数的专注度起到数一到十，但是觉得不相应，然后可不可以对随比较相应，就每次开始放松之后就开始随，然后不要从数开始。 那你要随在鼻孔周围，还是要是为全身体，你要选择方法。 随着的身体， 不是随身体。 随这个呼吸进到。 不是，你是要学一切是地论的方法，还是清净道论的方法？ 有用的方法我都可以试一试看看。 那最简单，就是学清净道论的方法，你不注意中点呼吸，只注意入息出息的过程，在一个地方，鼻孔周围哪里你能够看到入息出息的过程的接触的地方，虽然你知道入息开始在鼻孔，它的中间是胸，它的末端是在肚子，你不是随这个过程，你的注意联系不断的继续在一个地方，这样你才能够培养定力，培养那个无分别因缘。那如果你能够定在那个无分别 影响教他呼吸的概念，就是意识的所缘，不是身体的所缘。嗯，所以你能够安住，如果你能够安住，那你能够培养沙玛达相。如果你有沙玛达相，你能够入定。沙玛达就是那么简单，只是要耐心。 所以可以 skip 掉数，就不需要 那个就是马哈西的方法。这个也严格的说，也不是定，也不是观，就是马哈西有发现这个方法，对即使对修行人会有帮助，来了解五蕴，直接了解五蕴，这样就不会误会佛教的意思。因为了解五蕴，就了解无常，了解无常就不会相信我。心神找不到什么我。不过来入定很难，因为这里一直有推动，所以不太适合。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入定，可能那个清净道论的方法是最简单可以用。一切是地论的方法，我们要讲就是不但注意如是出息，也要注意无间复习。如是的过程的开端、末端以后那个阶段，清净道论没有这个道理，只有两个如是出息，没有中间复习。注意中间复习也有它的好处，跟一切有关系。如果你对一切有兴趣，那比较会有趣。 第二个问题，请示师父，您说慈心观是最可爱的所缘，那修慈心观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禅坐一开始先全身放松，然后放松完之后是直接就修慈心观，还是先修这个数那个实在这里，然后再修慈心观？ 那你修自心观不需要观呼吸， 就直接进入自心。 你可以用呼吸来放松，来专注心，然后修自心观。不过不要混在一起，两个注意。呼吸还在，不过你不是注意呼吸，你是注意那个自心业处。不会注意两个所缘在一起，变成乱。不过会知道，当然会知道。如果你已经习惯阿那巴那，你用功在别的所缘，你的心有乱，你记得呼吸，那一下去能够按下按住，那再用功在别的境界也行。所以阿那巴那念是最好的习惯来修。所以佛自己虽然开悟，他还是用阿那巴那念，他鼓励大家用阿那巴那念，因为马上你的全部在你的心前面，你的全部就是你的身跟心，所有的解脱都是靠身跟心，所有的苦都是靠身跟心。 问题，请问长老，无色界天人没有心所依处色，他们的心如何升起？ 们的心神奇，因为他们有所缘，所缘就是那个无私所缘，所以心神奇，因为有所缘，无私所缘也是所缘，也是所缘能够抓，所以还是轮回。OK， 那今天到这里为止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长老。他说：“请起立。”以谢长老。